第71集。收工后，其余人都在收拾东西，雨雪坐在椅子上，丁香花掉了几朵在桌面，她有些出神地盯着瞧。许岩走过去，在雨雪身边坐下，替她开了瓶水。 累了？ 没有啊，就是想到了一点事。 雨雪抬头看着满树丁香。 我第一套写真就是拿丁香花做背景的呢。 那摄影师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拍的女孩子现在会成为大明星。 对呀，他肯定想不到。 雨雪说到这里就停住了，许岩沉默很久。 大二的时候他给我拍写真，就是在丁香树下拍的。那时候丁香花开得正好，他说他喜欢丁香。我当时还觉得这个摄影师看起来高冷，品味倒是很小清新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摄影师，是警校的，但很喜欢拍照，比我小一岁。明明是他对我有意思，先找我拍的照片，但反过来成了我追他。他这个人又傲又别扭，我性格也不怎么样，在一起以后两个人总闹矛盾。毕业那会儿我拍了几部网剧，因为没名气嘛，挺受冷眼的，还要被性骚扰。有次我忍不住把桌子掀了跑了出去，才发现他就等在门口。我说我不想演戏了，他说没事，我养你，回家吧，外边冷。再后来他当警察了，特别忙，我那时候也找不到方向，心理压力大，每次见面总弄得不欢而散，大家都很累。有一次跟他吃晚饭，两个人又吵起来了，就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他说我们还是先冷静一下。我说好，第二天我就回老家散心，一星期没跟他联系。结果等我要回去的前一天，他跟我发微信，说在一起太累了，他也不想继续了，就分手吧，不要再见面了。我都忘了自己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，在老家又待了两个月，浑浑噩噩的。 雨雪说到这里就停住了，许岩沉默很久。 不合适的话分开是好事。 要是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就好了。 雨雪抬头透过屋顶看着天空。 后来我回去了，还是很想他。有次喝醉了给他打电话，是他妈妈接的，我就问阿姨他在哪里，能不能让他接一下电话。阿姨说不能，然后他哭了。我才知道我回老家那天他出任务的时候被嫌疑人恶意撞车，之后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星期，没了一条腿和一只手。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我说分手，因为一些原因那个案子被压了下去，他接受不了自己变成残废。没过多久一个人摇着轮椅深更半夜的去了江边，跳下去了。他自杀的那天和三年前我们确定关系是同一天。 许岩有些错愕地看着他，说不出话。 我去了他家，让他妈妈带我去墓地。阿姨告诉我他在遗书里交代，让把我以前送他的礼物和情书还有一束丁香花都放进墓碑下面，他已经整理好了。 阿姨还给了我一本写真集，是她为我拍过的所有照片都洗出来整理在一起。我看见她在里面写了一句话：丁香花漂亮，配你才漂亮，你最漂亮。 许岩想给雨雪递纸巾，但雨雪并没有掉眼泪。 奇怪，知道他去世我都没哭，每天喝得烂醉，醉了就想睡觉。很久以后，有天我出门路过公园，看见丁香花开了，满树都是，我突然就腿软了。人来人往的，我蹲在马路上哭得站不起来。 雨雪的情绪撑得很稳，好像并不需要许岩的安慰，仅仅是红了眼眶而已。窗户开着，风吹过，树上又稀稀嗦嗦掉下几朵丁香。雨雪忽然笑起来，转过头看着许岩。 我跟你讲一个秘密。 什么秘密？ 我告诉你，林眼第一次走进我的花店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看到他了。 雨雪竖起食指抵在唇边，嘘了一声，红着眼睛，表情很神秘。 嘘，只有你知道，不能告诉别人。 回剧组的路上，雨雪坐在车里闭目养神，手机响了。 喂 ，Hello， 你种的丁香开得怎么样？我今年都没去那岛上，你一有空就过去看，也不拍点照片给我。 开得很漂亮呀，但是配我才漂亮。等许愿把照片发给我了，我给你看。 那是，你最漂亮。 许岩从小岛回公司之后，一直有点心不在焉，在想雨雪的事。晚上去父母家吃饭，见他精神不好，方慧问是不是太累了，也要适当休息一下。 是有点累，我过段时间调两天假。 聊了没几句，许深端着茶杯在楼梯口对许岩说： 来书房。 许岩一脸茫然，不知道他爸要说什么。进了书房，满是墨香。许岩观赏着许深做的画。 爸，画得这么好，都能开画展了吧？ 我问你，那个沈直是不是经常去找你？ 拿着画的手一顿，许岩抬头，有些猝不及防。 啊？ 别装傻。 您别担心，我知道该怎么样的。 你最好是知道，你要是改不过来了，真就喜欢男的了，我们也不拦着你，但他不行。别忘了你以前怎么过来的，这么大的人了，为自己的脸面想想。 他其实不想讲这些，自己的儿子心疼都来不及，但实在怕许岩又重蹈覆辙，只能狠下心说些难听的话。许岩怔了几秒，抿起嘴，笑得有些勉强。 肯定的，您放心。 他下了楼，跟方慧道别。方慧大概也猜到许深说了什么，但他只劝许岩注意休息，多回家吃饭。许岩出门，上了车，刚系好安全带，手机响了，是沈直的电话。上次从岛上回去之后，沈直第一次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有没有不舒服，有没有感冒。许岩说没有。两人沉默了会儿，许岩说要睡觉了，沈直道了晚安。此刻许岩看着手机一动不动， 直到电话因为无人接听而自动挂断。